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跟大家呢话养生说健康。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现在是春天了啊，也往夏天走了，所以天气呢是越来越暖和。那应该说我们的这个养生之道节目春天也来了，因为大冬天的时候六点起来听节目确实有点早。 嗯， 那现在呢6点到6点半，很多的老年朋友已经出来早锻炼了，很多的人已经开始上班了，这时候可能听节目的是越来越多了啊。 而且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习惯了，到这个点就得听，不听不行。 真是哈，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的参与，我们的节目才能够走到今天，也是我们精神的一个支柱哈。 是，它这个也跟这个气候有关。 嗯， 我们说春夏是阳气盛， 嗯， 阳呢它主动，所以这会儿你想卧床，它不会猫动了，它就会睡懒觉，睡不着的。 嗯， 事实上是你身体里面的那个气，阳气盛了以后，你好动了。 是是，另外呢，就是早上起来这个亮的也早了，所以吧，你要睡的话呢，还真是你说大亮的天儿，然后呢，可能也真的睡不着了啊。 而且这个时候听养生之道，真是一种享受了。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这个话题呢，可以说是特别有普遍性，因为很多的老年朋友啊都有啊，这可以说是一个，也不能说是老年病了啊，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有。 应该说是现代流行病， 一个现代病啊， 高血压， 高血压，高血压 啊！ 刚才这个张正主任已经说出来了，是高血压。那实际上呢，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把它译为，比如说是隐形的杀手啊，沉默的杀手啊。哎，这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说这个得这个高血压，它对我们这个人体的伤害，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嗯， 由于这个漫长，导致了我们这个什么呢？不重视它了。可是偏偏到了这个后期呢，都是恶性事件发生的这个时期。 嗯， 你看，如果我们去医院啊，经常就是他的原发病就是个高血压，没有那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这个病。可是呢，有些人平时好好的，一发作脑出血，一发作脑梗，一发作心梗，哎，经常听到的这个感叹就是，哎呦，昨天什么好好的人怎么一下就这样。 其实之前呢有很多的症状自己都不知道， 哎， 所以说是隐藏的沉默的。 对，江主任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就是因为在前面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症状或者症状不重，所以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不被听众朋友所感觉到所知晓，所以这个过程很长。 对，所以呢很长时间都蒙在鼓里边，其实呢有很多的症状已经出现了，自己也没在意，最后真的什么脑出血啦，什么这个脑梗啦等等的，究其根源才知道，哦，原来你是常年的高血压。 你看我们说这个高血压啊，他说有这个分型的话，他有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就是你就是个高血压病，就是我们更多的说是遗传性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继发性，就是说你这个比如说你得了一个肾脏性的疾病，最后引发了一个高血压，是因为肾脏疾病导致你的高血压，我们把这个叫什么继发性高血压。 嗯， 就是说哎，他把你拖出来的。但我们今天中老年人来说呢，大多数都是这个原发性这个高血压。 嗯， 那在这个大家这个高血压里边啊，就原发性的高血压里边，它又分两种，哪两种呢？良性高血压，还有一个叫 恶性高血压。 那您这两个词儿的话呢，一说良性，很多人就不重视了，就跟那肿瘤似的，说我良性肿瘤无所谓，我必须得恶性肿瘤我才害怕。那您这良性的高血压和恶性的高血压跟那有一样的意思吗？ 当然一个就是那个恶性，它就是发病那个急剧， 嗯， 突然一下子这个会带来很多这个伤害。良性呢，应该说我们今天收音机前这个听众啊，应该说99%的人都是99%吧， 嗯， 都是这个良性高血压， 哦，就能够和平相处的。 对，他这个就是说这个良性高血压呢，就是我们说病正常， 嗯， 哎，可以达到这个十几年，他都这个没有其他这个并发症，这也就容易让我们这个患者打盹儿。说高血压降压药可吃可不吃， 对， 一会儿这个女儿叮咛，一会儿老伴儿叮咛，反正你看我不吃也没怎么样。 嗯，所以呢，说到这儿，其实张主任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我自己，我可能就良性高血压。为什么呢？其实有时候一量，我这血压呢其实也是偏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也没吃什么血压的药，降压的药也没有，我就这么扛着。 哎，他这个良性高血压它分这么几个阶段。 嗯， 它第一个阶段呢，它叫这个功能紊乱期。第二个阶段呢，它叫这个动脉病变期。第三个阶段呢，到什么内脏病变期。 嗯， 我不知道我从这名字上你能。 就越来越厉害呀。 越来越厉害。你看刚开始你只是功能紊乱，所谓功能紊乱没有结构改变， 嗯， 没有器质性疾病。紧接着再往前发展，他不是说一下就把你的心伤了，一下把你的脑伤了，眼睛伤了，不是。先是伤谁？伤血管。 嗯， 因为血压血液在血管里面的压力嘛，首先伤的是血管。那血管伤了，血管又是干嘛的？大家往前推，血管又是给这个各个器官，它是送营养物质、送氧气的，把它的垃圾排出去，包括把我们人体分泌的激素都送到该送的地方去。结果呢，先伤你的血管，血管伤了，你还不好好干预，还不管，那你想，目的地就会遭到伤害。 是不是最后就变成恶性的了？ 就好像我这一个一车拉了一车炸弹，你不在路上把我就如果再劫了没事对吧，结果我把这炸弹直接拉到你的目的地给你引爆，那不就把你的靶器官伤了吗？ 嗯， 所以到后期伤心脏，伤大脑，伤眼睛，伤肾脏，然后一会儿又是下肢，还有我们这个肠胃，什么什么病都出来了。 嗯， 那你在这个功能紊乱期啊，它表现出来这个压力高呢，它仅仅我们说这个引起来的是什么血管的间歇性痉挛。你怎么理解这个间歇性痉挛？ 就是说不是长期的，它就偶尔可能会发生这种痉挛的现象。 痉挛就是仅仅我这弹性什么都好着呢， 嗯， 里边也是光滑的，可能我这个血压起伏一下是我痉挛嘛，收紧了嘛， 嗯， 这么一收紧，哎，我血压这个高了一下，哎， 有变化了。 对，我这个时候没有器质性病变，这个而且我休息一下以后，我这血压又正常了。 甚至这种血管的痉挛呢，它可能也是受一些外界的影响造成的， 压力，现在社会压力、 累呀什么的， 情绪， 还有一个有些人脾气急，他老爱生气，这个人，这些人肯定会得心脏病， 嗯， 这是一定的，是吧？所以你看发展到这是我说这个功能紊乱期这个阶段，就是那个隐形温柔的时候最容易骗过我们的。 嗯， 因为你有些人说你是跟他说你已经成为高血压，他还不承认自己高血压。你看我这会儿不是正常了吗？ 对，也没有什么影响，什么不正常吃啊，不影响什么娱乐呀，什么都不影响，所以他就不在意啊。 这个原因就是这个间歇性的痉挛， 嗯， 就是一会儿发作一下你就好了，一会儿发作一下你就好了，引不起你的注意。好，你这会儿不注意，再往前走就到了这个动脉病变期。 嗯， 那动脉病变期大家好理解，那就是你的动脉里边发生变化嘛。你看它这个变化分几种啊，有这个细动脉硬化，有小动脉硬化，再到这个大动脉硬化。细动脉硬化其实医学没有那么复杂，在咱们身体里边这个细动脉在哪里分布着，在我们这个眼睛这个视网膜，还有就是我们肾脏肾小球这个小血管， 嗯， 你肾小球它不是我不是说过像个毛线疙瘩一样吗？那你就从这个微小血管先变化，它是什么呢？ 就是发生这个血管壁的玻璃样改变，最后伤及它，最后发生纤维化。纤维化就是硬化嘛，这个大家已经是很熟悉了。紧接着呢，就是我们说，哎，细小动脉发生变化以后，它紧接着又开始小动脉变化。小动脉变化呢，它就是哎，里边你就是一个细一点那个管子那个内膜啊，它那个胶原纤维还有这个弹性纤维增生，内弹力膜呢分裂，这个时候包括中层这个平滑肌也增生，就是细胞啦也肥大，不同程度的胶原纤维和弹力纤维这个增生。那你增生的结果，这个大家应该能听得懂，你的血管内膜增生出来的新的这个组织，那引起来的物理的空间的改变，那管腔就是狭窄嘛，然后胆固醇往上粘嘛，我们说这管腔就窄了，那到这个阶段血液就不好，不同程度不好过了。 嗯嗯， 在特别窄的地方，也可能是你冠脉的左支或者右支在某一个分叉的地方，你的增生管腔狭窄，有一天你跑步，有一天你激动，当你的心肌耗氧量大的时候，你供不够了，又一个心梗就来了，可能把你往医院一送，人家就不让你出医院，直接就给你装支架， 大事儿就出现了啊！ 你看在这个前面你是不知不觉的， 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给大家说抗纤维化？别说哎，我健康要吃着呢，我干嘛要抗纤维化呢？ 对，我也没有什么纤维化，抗什么纤维化呀？ 对， 你在这个功能紊乱期和这个小动脉前期这个病变是不会给你引发这个恶性事件的。 嗯， 直到有一天你说你感觉不好的时候，你里边已经到中晚期。我说这个中晚期就是它把你的血管那种沉默期、温柔期已经不再温柔了。 嗯， 这会儿就脸就变了。变了什么？变了就开始叫你要么脑梗了，要么心梗了，要么下肢动脉硬化了，你就不那么舒服了。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慢慢的恶性发展的一个过程。比如刚一开始是血管，然后就动脉，然后就纤维化了，最后就不可收拾了。 对，而且您看张主任讲的，这个高血压哈，有良性高血压和恶性高血压。可能我们老百姓理解说，哎，我这个肿瘤有良性有恶性哈，但是肿瘤有一个问题，良性。他可能一生都是良性，他不朝恶性转变， 对，他不转的。 对，但是高血压良性的过程也是有伤害的，而且他最后是会由良性转为恶性的，而且这个几率是非常高的，可能在瞬间突然一个血压的增高就转变成为恶性高血压，这个时候是在瞬间会让人有生命威胁的。 对，你们说这些呢，就证明就是高血压，只要你得了以后，你一定要去管理它。 嗯 啊，千不能够让它放任自流。虽然说它没有什么，刚一开始是良性的，没有太多的一些这个症状和表现，你就不去在意它。那这个时候慢慢侵蚀你的话，最后你的血管啊、你的动脉啊就出现问题，最后就纤维化了。 对，这个管呢，我觉得聪明的人呢，你要会管。 对， 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医院，那怎么管？那医生就是说，保持你好的生活习惯， 吃药呗， 定时吃药。 对。 保持你这个血压这个稳定、 嗯、 那你想你已经是个高血压这个病人，我们要防什么？除了血压，它只是个血压值，它伤害的是我们的心脏大脑，我怎么叫它低，从这个功能紊乱期别发展到这个动脉伤害。动脉伤害刚才说这个血管内膜不是有这个纤维组织啊、增生啊、什么这些斑块啊什么，我只要叫你别发展到这一步，或者说发展到这一步你是可控的，不至于给你堵得已经满足不了我这走路了，满足不了我这劳动了，满足不了我这个适应这个天气变化了，那你不是照样没事吗？所以你要管降压的同时防止并发症。 嗯， 并发症是吧，动脉纤维脂质斑块防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调理这个活血化瘀啊，让它这个循环能好一点呀，把你那个供血这个能力呢不要让它这个丧失。诶，我们要这么管。 对，所以就是两条腿走路啊，一条腿就是说你的血压一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所以按着医生说的咱们该吃药吃药啊，把这个血压控制好。另外一条就是要调理好你的身体的，您老说内环境啊，把它这个内环境一定要调理好。那说到这个调理，肯定咱们中医是拿手的呀， 是吧？ 对，而且这个就是刚才张主任讲的，就是您这个良性高血压的过程，实际也就是一个血管壁纤维化的过程。 是， 所以一旦发现自己血压不稳定了，有高血压了，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抗纤维化，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理的方式。 嗯， 那么到后期的时候，比如说已经有斑块了，或者是有这个靶器官的损害了，心脏啊、大脑啊、肾脏啊，对吧？哎，这个时候有靶器官的损害了，这种情况下，那就更要加大力度来进行干预了。 嗯，所以呢，刚才两位提到得高血压实际上并不可怕哈，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有高血压，但是呢，我们在控制好血压的同时，把身体各方面调理好，我们完全可以跟这个高血压呢和平相对的。但是怎么来调理，这点两位出出招。 调理呢，当然我觉得这个优势啊，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去研究这个西药。 嗯， 不管是这个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把利尿剂，把贝塔受体阻滞剂，把还有这个钙拮抗剂吧，啊，这是非常好的这个降压药。它在早期阶段你就这么控制这个血压这个能力，它还是不错的。 嗯， 那么有些人为什么控制它吃一种就不灵了， 对， 而且起伏也比较大了，这就是他刚才说的没有去抗这个纤维化。为什么呢？你抗，虽然你再吃降压药你也是有起伏的，首先你是个高血压病人，你的内膜不可能一点不伤害，那你伤害的结果就是纤维组织增生。那我在这个降压的同时，我就这会儿同时的这个抗纤维化，我血管不硬，我不长斑块，那我这个不就是单一的这个吃单一的这个降压药，它也不会说越来越难控制。 嗯， 就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略的因素，我们是不是一天在老去？ 嗯， 我们就是没有高血压病， 各个器官都会在衰退。 对， 你就是老去的过程中，你的血管就是硬化的过程。 嗯， 那你这会儿你说我光吃降压药怎么可好呢？ 嗯。另外呢，我也听一些专家说哈，比如说常年吃高血压药呢，老是这个血管缩呀、张啊、缩啊、张等等，也会造成血管的这种硬化哈。 就是刚才说嘛，你把这个内皮给伤掉了，你伤掉以后，它要去增生，它要增生，它要是能长出内皮细胞也行，可是它长的不是内皮细胞，它就长这个胶原纤维、胶原蛋白往那沉。胶原纤维、胶原蛋白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纤维组织的构成的成分。 哎， 它多了以后，它就硬了，硬了以后，我们的胆固醇，你看，即使你不是一个高血脂的人，你看我们说动脉硬化长斑块的人，50%的人血脂、血糖、血压啊，不是血糖、血脂啊，都是正常的。 嗯， 可是他照样还是这个长斑块。 嗯， 还有一点，大家可能今天听广播的，肯定有人，你去是因为血管堵了，你的血脂是正常的，结果医师还是让你吃，要么什么洛比格雷，要么华伐林，要么这个阿司匹林，同时他听这个是降脂明星嘛，还要叫你吃。这个咱们这个听众就不解，说我血脂是正常的，干嘛这个医生还要让我这个吃降脂这个药呢？他就是为了把你已经形成这斑块这个胆固醇给你往出带， 嗯， 就他不要在那拘了， 嗯。所以呢，作为高血压来讲呢，咱们控制好血压，这是特别必要的一个手段哈。该怎么吃降压药怎么吃，当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积极的维护自己的身体，咱们双条腿走路。所以在这点上呢，中西医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道路。 对，您比如说我们中药里面的这个葛根哈，哎，葛根呢，它这个入心经、脾经、肺经、膀胱经， 嗯， 哎，它的作用呢，哎，是这个对于这个阴虚呀，还有这个有消渴症的呀、糖尿病的呀，对吧？还有这个热病口渴的这种啊，哎，人他对血管的这个伤害，还有这个高血压，对吧？对血管的伤害，它都有很好的作用。尤其是对于这个高血压病造成的，既有心血管的伤害，又有这个脑血管的伤害。 嗯， 你像葛根这种中药哈，它有这个降低外周血管的这个阻力的作用，有调压的作用，让高压高一点，低压不要降得太低。另外像降血脂啊，抗动脉硬化呀，改善血管的硬化呀，对于就是增加心肌的这个供血量啊，都很有好处。因为高血压的人，很多老年朋友他高压挺高，但低压又很低，这个时候心肌供血是不足的，所以像这个葛根就有很好的作用。 嗯， 但是 不仅仅用这个葛根一样哈，您像这个雅祥，就是我们宋代的名医哈，他就是用他的一剂醒脑汤，就治好了当时的宋太祖赵匡胤的脑血管病。 这个醒脑汤是一个大的复方是吧？ 对，哎，它复方里面它是以葛根作为辅药的，哎，它不是说葛根这一样哈，它呢是用这个 还有 三七，哎， 还有丹参。 丹参是辅药，哎，三七和这个杜仲是主药，哎，然后呢，用这个辅药哦，葛根， 丹参， 哎，丹参，昆布，哎， 昆布， 还有地黄，哎，它作为辅药，这样合起来以后啊，它就有非常好的保护血管的作用。刚才张主任讲到了，就是高血压在长期的一个良性的过程当中，对吧，它会有纤维化，我们要抗纤维化，同时就会有斑块的形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用这个雅祥的这个组方醒脑汤的话，对血管就是一个保护。那么有的人就像张主任讲的，到后期了已经是有斑块形成了，甚至是有心脏啊、大脑啊、肾脏啊这样很严重的损害了，那这一剂醒脑汤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我们现在关键很多听众啊，他已经有这个腔梗，更多的你看有些人天天是活在这个晕晕乎乎这个状态，有点头晕，那么有些人呢就是这个头痛，还有一些我们说可能你这个耳鸣，或者就是说这个全身乏力，那你对你现在我们说吃这个降压药，你还是在控制这个血压，而且也不好控制了。可是今天这个症怎么解决？大家很痛苦，有些人是因为高血压，因为这个缺氧导致这个脑神经功能紊乱以后，整天一天就睡不好。睡不好以后又导致这个血压这个飘飘 恶性循环了， 形成恶性循环。那这个时候我们说纤维化这是一个本。降压是也是个症，长期的。那么对于这个种痛苦的这种症状你不解除，那我们一天生活在一个总是在折磨你一个状态。那像你这个醒脑汤里面的，我们说它有活血化瘀的，有血管这个清道夫的，有这个软坚散结的，也有调节这个钾离子的，它尤其对于这个忽高忽低，还有今天头晕呀、浑身乏力呀、记忆力减退啊、腔梗啊，这些改善这些症呢，那其实为什么叫它醒脑汤呢？它这个组方呢是非常科学。 对，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通俗的说法，叫醒脑汤哈。因为现在有高血压的人真的是非常多，如果您的血压呢真的是老是控制不好，或者说呢虽然说控制的还行，但是呢大把的吃降压药，这样也不好。即便是呢你血压还可以，但是为了防止它能够往恶性高血压再去发展，所以呢咱们中西医结合共同改善。如果您想进一步的了解这个醒脑汤的这个大复方啊，您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啊，来进一步的做咨询。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儿书童，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翔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翔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曾应用醒脑汤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因此获太医院判宫廷御医植物。醒脑汤以三七、杜仲为主药，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而组方。